够劲了吗？无极术士选手此时的心情其实比任何人都要紧张，因为他们这一周的研究报告显示，这个一寸灰是个极其狡诈的家伙。现在自己虽然成功接近了对方的侧翼，但是这会不会是什么圈套呢？利奥波特没有继续上前，也没有立即开始施术。无极术士选手想再多观望两眼，但是红花亭这张图确实没有太多可供掩护的点。一寸灰突然一个转身，利奥波特避无可避，当时就暴露在了对方的视野之内了。观战的无极战队选手略略发出了一声遗憾的叹息，他们从上帝视角上当然看得清楚，就在刚才一寸灰那边并没有暗藏什么布置，利奥波特真的是迎来了一个抢占先手的机会，但是他实在太谨慎，很可惜地错过了这个机会。一寸灰身子这一转，立即看到就在自己侧翼的利奥波特，连忙开始走位回避，这样正面冲向一个远程攻击职业并不是什么明智的选择，尤其是面对术士这种控制力相当强的职业。机会稍纵即逝，一看到一寸灰开始走位回避，无极术士选手也知道自己错过了先手，心下也是懊恼，但是要谨慎。他很快又是想起战术板上反复强调的面对一寸灰时要注意的一点，于是他又开始琢磨，这突然的回避难道会是对方陷阱的下一步吗？于是无极术士选手非但没有让利奥波特立刻追上，反倒也是换了个方向绕路，重新接近起了一寸灰来。观战的无极选手面面相觑起来，他们看得出来这一场利奥波特好像有些谨慎过头了，这样重的心思那总会觉得对方是有问题的。双方一番各自小心的走位后，两个角色再度狭路相逢了。红花亭下漫天飞舞的红花当中，两个同时驾驭着暗黑之力的职业，在一个回首间发现对方距离自己居然如此之近。此时距离比赛开始已经过去8分钟了，观众们都已经无奈的连加油都喊不下去了。无极的术士选手十分谨慎，但乔一帆其实也不曾多让，只不过乔一帆的谨慎是有道理的。面对术士这样的危险职业，那是距离对手越近越好，就看魏琛研究出的死神之手最终拥有施法距离加四的属性，让他那样的欣喜若狂耀武扬威，就知道这多出一些距离对于术士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在这样的背景下，两人之前并不是没有相遇过，只不过各自都觉得机会不好，于是总是回避。于是足足各自走位了8分钟，这一次的相遇却是出于偶然。要让观众们看的话，甚至会觉得有一些滑稽，就好像两个倒退行走的人互相寻找，结果突然背靠背撞到了一起一样。当然这两位触发的情景并无这么夸张，不过确实都是不经意间发现的对方，而且已经是相当近的距离。机会，中计，这是两位选手不同的心态。较近的距离相比之下当然是对乔一帆更为有利，他一直谨慎走位在寻找的就是这样多靠近对方一些的机会，现在竟然在不经意间发生了，再不动手更待何时？至于无极的术士选手，他哪想到此时的乔一帆其实是和他一样意外的，一看触发到的状况是对对手更有利的，他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自己依然落入了对方的圈套。8分钟的谨慎走位居然还是没有逃开这样的下场吗？术士选手不免有点慌乱，因为他连自己究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圈套都不知道。 一寸灰已经冲过来。月光斩，华丽的刀光兜出一道216度的圆弧，夹带着暗属性的鬼神之力，已经朝着利奥波特迎面而来。无极术士选手心下虽有点慌，但操作却没有慢下，连忙朝旁闪身让开。这月光斩后跟满月斩，是无论斩鬼还是镇鬼都极其惯用的一个斩击套路。此时的一寸灰也没有例外，只是随后这记360度的正圆刀光却不像平时玩家使用时的那样和地面垂直，而是倾斜出了相当的角度。这就是满月斩通过操作改变了攻击角度了。这样施展的话，这个满月斩就有了一个玩家自己给起的名字，叫斜月斩。名字纯属玩家起的绰号，技能的伤害以及其他效果却不会有丝毫的改变，只不过如此一偏，攻击的角度有了偏转。利奥波特避过了月光斩，随后这满月斩却终于再没躲过。满月斩还带着颇强的吹飞效果，利奥波特中了这剑已经横飞出去，这边一寸灰手中剑右斜朝天空一指，一抹紫光荡过，就见剑指的上空好似被撕开了一道缺口，跟着就听咣咣咣咣咣接连不断的声响，数个长的、短的、高的、矮的墓碑从天而降，鬼剑士技能死亡墓碑。这技能是纯伤害技，但是被降下的墓碑这样砸中的话，多少也会有点短暂的僵直效果的，这是任何攻击命中中对手时都会附带的。而此时的利奥伯特还在空中横飞呢，死亡墓碑降临又哪里躲得过去，当时就被一块墓碑给直接砸地上去了。于是此时的局面来说，死亡墓碑的限制效果大于其攻击伤害，一块墓碑把利奥波特击落了，后边还有墓碑接着掉呢。这是一个有时间的持续攻击技能，此时被砸趴在地的利奥波特一时间哪还能跑得出这个圈儿？再跟着就是镇鬼的布阵表演了，连续的吟唱，死亡墓碑技能结束的时候，一寸灰已经丢下2个鬼阵。限制行动作用最明显的冰阵当然是必不可少的，另外一个和冰阵交叉落下的是温阵，削弱阵内目标防御力的一个鬼阵。利奥波特先在冰阵里浑身挂着冰碴，行动迟缓，随后又在温阵范围内被削弱防御，角色受着温阵影响后顿时佝偻着背，一副很虚弱的模样，挣扎着想赶紧移出阵的范围。就在这时，第三座鬼阵也已经落下，刀阵，强化己方角色力量和智力的鬼阵，力量和智力两大属性直接影响着攻击伤害，此时行动迟缓，防御下降，自身力量智力都有大幅度提升，正是鬼剑士爆发的标准时刻。毫不犹豫的，一寸灰手中的剑锋朝着利奥波特身上落去。利奥波特毫无还手之力，还说现在受困于鬼阵，哪怕没有当初55级的一寸灰，就已经能让70的迎风布阵十分难看了。这术士确实是不擅长近身战。散发着鬼神之力的刀光不断闪耀切割着，将利奥波特的生命一节一节地带离，先前落下的3个鬼阵相继开始消失，但是新的鬼阵却已经在旧阵消失时重新布下，冰阵消失时炎阵落下，温阵消失时灰阵落下。灰阵是一个很有趣的鬼阵，在灰阵中的敌对角色身上所有物品的重量都将根据灰阵等界提升相应的百分比，满界灰阵可以让一名角色身上的重量直接2倍，角色负重提升直接带来的影响就是跳跃力和移动力的明显下降，攻击速度的影响放在普通玩家当中可能不是特别重视，但在职业水准这点毫厘之差，不注意的话 很有可能也成为比赛最终的胜负手。无极的术士选手哪里顾得上盘算这些啊，此时被一寸灰贴身粘上，有没有鬼阵他脱身都是十分不便。之前八分钟两个人小心翼翼，经常打了照面还要各走各的，而这一波这才刚刚过去一分钟，利奥波特的生命大幅度下滑，已经去了有二分之一了。一寸灰呢，如此贴身状况，利奥波特根本就没攻击机会，方才他才刚刚完胜的韩嫣柔，照这样一看转手就要完败在一寸灰手里了。无极的术士选手当然不会甘心，好容易迎来的三打二的优势局面就这样被对方追回，实在是太憋屈了。不过在一想到这一层面后，这选手猛然间也开窍了。没错，这里是擂台赛，虽然场上是各自为战的，但事实上也是一个讲究团队配合的项目。自己这一场可以输掉，但是在输之前也要尽全力为后来的两位队友制造优势局面。胜利并不一定需要第一场的胜利，但绝对需要第一位选手的努力。或许自己从一开始就应该大胆一点。无极术士选手此时有点懊恼，三打二的优势在手，自己为何还要那么墨守成规的保守呢？如果一早就积极主动，没准现在会是另一番场景了。但是现在努力一下，或许也未必没有机会。无极的术士选手心思忽然冷静下来，而乔一帆的发挥自然也还没到那种毫无破绽的地步。很快两个技能衔接间的短暂空隙被无极的术士选手抓住，一个翻滚避过了这一击，紧跟着利奥波特已经开始施术。换时之前这选手难免会觉得这种距离太危险，但是此时他的心态已经改变，他要力求给对方造成最大的杀伤，把一个更有利于全局的局面留下接下来的两位选手。切割术，一个瞬发技能丢出，跟着就是搓了一个诅咒之剑，不蓄力直接释放。击魂术、腐蚀术、操纵术，攻击或是控制系的技能交叉着从利奥波特手中丢出。无极的术士选手瞬时找到了上一场比赛时的感觉，越打越好，越打越顺，抓住一个微小的空隙，瞬间就发动了一波反击高潮。